名的哥，客人多的时候啊，就多拉一会儿呗。一般就是也有什么写字楼啊，加班的呀、啊，像有些有时候酒店啊，有时候在那个路边上、啊、也有，出来啊那个回家的夜里头也有，什么反正都有可能都有人，他说，就是人比较稀少一点。我觉得感觉是。晚上有时候赶上好的时候也能拉挺好的活，有时候赶上不好的时候呢，也有时候没有。感觉就是现在就干这个工作啊，不管他是辛苦啊，还是那个感觉到累了，或者但是有时候听听歌，心情好一点。 被困住城市有你，弹着吉他陪我。 这样的歌里面，你会发现你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总希望对方给自己多一些的东西，总希望对方为自己改变，而结果呢，我们总会听到一些哭声叫声，最后适得其反，好像你失去了你想要的东西。与其这样，你还不如放下脚步，来听一首很慢很慢的夜歌，就叫慢歌。 早已忘了想你的滋味是什么，因为每分每秒都被你占据在心中。

计算机相关行业吧，算是就是搞 IT 的，大家俗称的。然后我是在一个外企，然后我的工作压力来说，是属于弹性制的。如果项目忙的话，一般会压力会很大，然后又经常加班。然后至于缓解的话，晚上实在困得没办法，就只能是喝咖啡或者是浓茶，或者有的时候如果我加班加得太晚，我一般会跟领导说，就是头第二天早上晚去一点这样的。因为我们属于外企，就是稍微弹性一点没有关系，因为老板也比较 open。 还好吧，因为我现在不是本地的，我只是做项目，所以说就我自己，所以就是说现在我来的这个目的就是做项目，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。平常就会舒缓方式就打打球啊，然后和泡吧呀，或者是打桌球听音乐。 听着你的一字一句，看着你说笑时的表情，笑着微风拂过夜色，说着故事里的心情，唱着最动人的那首歌，想未来的日子将如何。心荡漾着快乐，是因为有个人懂了。天就快要亮了，也愿陪你这样坐着。水面飘来飘去，那一刻动了心，种下了情，却存进了记忆。月光下的爱情，着急在寂寞快要决堤，我们都不确定是月光太美还是爱情。 这首歌叫《月光下的爱情》，而此刻天上好像飘起了细雪，时间像倒流了一样，密密麻麻的这些雪落在我的脸上，我耳边又响起了那首歌叫《四月的雪》。

水落入江海，继而蒸发成水汽，回入云端。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，滋养土壤，